以嫖妓犯为团长的旅美同胞医学家代表团28号乘飞机到达平壤，参加第18届国内外同胞平壤医科学讨论会。